对对对，我是家长气 哎， 行行行，妈， 哎， 到时候我叫你。 哎，好。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还有还有啊， 还有啊！ 哎，你提醒我啊，带个椅子垫儿，嗯，再带个保温杯，杯子里呢再放点茶叶。 哎呦妈，您就不会自己记着点儿啊？ 哎，有你当家长，我干嘛还要自己记着呀？哎、你忘了、平常你的事儿不都是让我给你记着吗？ 什么时候啊？ 妈，别忘了明天我要上体育课穿球鞋。妈，别忘了明天我要交10块钱。哦，对了，强强，对了对了，别忘了啊，明天让我带上100块钱，我们几个人说好了，中午饭在外面吃了。 6点半，椅子垫、保温杯，100块钱。哎呦，挺复杂。 行，我给您记着就得了。 嗯。哎呀，这有人管就是好啊，自己一点也不用操心，事儿就都办了。嗯，我真要好好的幸福一把了。打着鸡毛当令箭，有你受罪的时候。 哎，没赢呢啊！ 没法跟你说事儿。 等等会儿，你再看。 强强， 别给我叫我， 你去 吧。爸，什么事儿啊？ 你过来一下。 去，你就赶紧去。 行行行行。哎，小鹏，按暂停。 强强， 按暂停。 行行行。 爸，干嘛呀？ 家长同志啊， 嗯， 我呢明天上午有个采访任务，请你6点钟叫醒我啊。 6点，嗯， 哎哎，别走别走啊。 哎呀，您快说吧。 还请你呢提醒我呀，这自行车要打气、皮鞋呢要打油，头发要打摩丝、脖子上要打领带。 打气、打油、打摩丝、打领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都记住了。 哎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 嗯， 你还提醒我带上100块钱啊、明天中午我就在外边吃了啊。 那你们都在外边吃了，我呢？哎呀， 你是家长吗？这点事儿自己还安排不好啊？ 嗯，那好吧，我走了。 嗯，看你神气吧，给个棒槌就认真。 我爸我妈他们都睡了，咱们来接着看 了。今天是周末，想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。 真棒，强强，还是做家长好。 就是、 那当然了。 来看看啊， 走着， 哎， 走开点， 往前倒一点，倒一点， 等着。 强强啊，强强， 哎呦， 哎，还有点小事儿，你得操操心啊。 什么小事儿啊？ 哎，睡觉前呢，要四处检查一遍啊，要看看煤气关好了没有，水管子关好了没有，电灯关好了没有，还有窗户插好了没有。对了，还别忘了门锁好了没有。 哎呦妈，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 哎，当家长嘛。我不是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吗？十几年如一日嘛。 啊，对对对对，强强啊， 啊， 明天早上的早餐呢，别忘了准备一下啊。 对对对， 吃什么就随你自己安排吧。 对对对， 我们就先睡觉了啊。 睡吧睡吧。 哎，好。 哎，没娃子，谁让咱是家长呢？ 就是。甭管了，赶紧看电视， 先干活吧。 哎呀，我不能妈，我不能睡了，我得马上起来准备早饭。哎呦，我得去买豆浆，买油条。 阿姨，我要3个油条，3碗豆浆。 给，拿好了。 谢谢阿姨。 哎呦，别撒了啊！ 不会的。